Episode 8 Dialogue 42 小李，你好。 啊，老王，是你。 你明天晚上有没有事？ 没有，我这几天都不忙。 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？ 太好了，明天几点，在哪儿？ 晚上7点，在我家。 好，明天晚上7点见。 Dialogue 43 你认识不认识王小姐？ 王小姐？哪个王小姐？ 你的同学王小英，你不认识她吗？ 啊，我认识她。你为什么问我认识不认识她？ 因为她和我妹妹是大学同学，我妹妹问她好。 嗯，你妹妹也是德州大学的学生吗？我认识她吗？ 你不认识她，她和王小姐都是纽约大学的学生，王小姐现在是德州大学的学生，可是2008年她是纽约大学的学生。 Dialogue 44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？ 7月16号。 7月16，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，那你的生日是这个星期四。我那天晚上没有事儿，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？ 谢谢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很忙，因为我星期五有一个大考试。 你今年多大？ 我今年20岁。 啊，20岁生日是一个大生日。你一个人在纽约，你的家人都不在这儿。嗯，我星期五晚上也没有事儿，我星期五晚上请你怎么样？ 啊，谢谢，你人太好了。 不谢，我们几点见？ 7点1刻怎么样？ 好，星期五晚上7点1刻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Dialogue 45 这几个人是谁？ 这是我女儿，这两个是我儿子。 你有3个孩子吗？ 我有4个，我还有一个儿子，他现在在外国。